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67集，再起争执。冬至的明光符和李孩儿的符箓几乎同时出手，两道符火迎面扑向格雷斯，他一面动作不停地攻向刘清波，一面伸手想要挥开两道符火，谁知符火里暗藏玄机，在他触碰到的刹那，砰地爆开。格雷斯痛叫一声，杯盘碗碟随即砸了他满头满脸，又哗啦啦地摔碎了一片。格雷斯的同伴们见状也要出手，却被团长模样的男人呵斥。餐厅之内，其他团队都呼啦啦地围过来，俄罗斯人抢先说， 我们都看见了，是英国人先动的手。 对，那个英国女人。 冬至抢在前面的那个团长模样的男人说， 你听见了，是你的同伴先攻击我的同伴，要不是他反应快，现在已经受伤了，昨天是一次，今天又是一次。哼，你们是准备提前干掉我们，然后直接赢得冠军是吗？对不起，你们可能还得多干掉几支队伍才能达到目的。 对方团长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昨天目击者少，而且还是法国人居多，他们还有洗清嫌疑的余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动手，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他知道格雷斯因为妹妹的意外身亡，对这些中国人恨之入骨，但他也警告过对方不准私自动手，没想到他还是没忍住。 格雷斯，道歉。 我不，我恨不能把这些黄皮猪全都送入地狱，地球上本来就不应该有他们的存在。 哼，太可怕了，原来他不只是种族歧视，还想种族灭绝呢。 刘清波冷笑，英国团的团长深吸了口气，让同伴们将格雷斯强行拉走，对冬至他们表达歉意。 抱歉，我们这位伙伴太冲动了，他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我们会重新考虑让他继续参加竞技的可能性。 你可千万要让他继续参加竞技，要不然我们就找不到机会再教训他了。 不管刘清波怎么冷嘲热讽，英国的团长显然比格雷斯冷静多了，也聪明多了，依旧礼貌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餐厅刚才造成的一切损失，又让人拿来了伤药送给冬至他们。实际上冬至这边根本没人受伤，反倒是格雷斯刚才被两道符火烧伤，被拉走的时候手臂还在流血呢。这样一番低姿态，让看热闹的人意识到了没热闹可看了，纷纷散去。冬至也不能再咄咄逼人下去，不然舆论肯定会反转过来。 这毕竟是个人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但也希望这种个人行为就终结在他身上。毕竟交流大会是为了友好而来，竞技场上也该公平竞争，你觉得呢？ 当然，格雷斯的行为我们是坚决制止的。我叫怀特，很高兴认识你。 对方露出笑容，主动伸出手，冬至与他握手。 叫我冬就好，不过格雷斯已经两次跟我们过不去了，我希望你明白，没有第三次。我的同伴脾气不好，下次说不定格雷斯就没命了。作为团长，我想我们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你说的很对，格雷斯的事情交给我解决，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两个国家或团队之间的友谊。 当然。 怀特涵养挺好，听见这种近乎挑衅的话也没有发火，但也有可能是对方城府深，充满火药味的开场却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围观人群表示失望，许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恨不得两边能打起来，直接把参赛资格打掉更好，这样他们就少了两个竞争对手。大家的早饭刚吃了一半，只能换一张餐桌坐下。刘清波看着冬至， 团长，你刚才说谁的脾气不好？ 还不是说你吗？啊，我当然说我自己了。 哼， 被顺毛撸的刘大少也没有了意见。看着重新做好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蛋饼和牛奶，冬至喜笑颜开， 总算可以吃顿安生饭了。 吃完饭，艾文已经准时等在外面了。 大家刚上车，他就迫不及待地露出了夸张八卦的表情。 听说你们跟英国人和法国人打架了？ 他显然有自己的消息渠道，而且已经把来龙去脉都听了个七七八八。见冬至等人都懒得说，就自顾自也能说得开心。 老实说啊，我们有时候也挺讨厌英国人的，特别爱摆架子，还瞧不起我们，浑身上下无时无刻不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样子。但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骄傲的，明明已经连着好几年都出不了几个像样的猎魔者了。上次有个修行者想要移民美国，居然还被他们扣留下来，简直太可笑了。 见冬至他们兴致缺缺，艾文终于停下来摸了摸鼻子。 我说的不好笑吗？ 住在那间见鬼的酒店，你觉得我们经过一夜还有精神听你说话吗？ 抱歉啊，不过那不是我安排的，如果我有权安排住宿，一定不会让你们住在那里。不过其实往年交流大会的住宿都没好到哪里去，好像是为了让修行者们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接受考验。 车很快来到了会场，所有人都住在同一间酒店，过来的时间也不会相差太多。冬至他们进入会场时，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已经到了，其他队伍也在冬至他们之后陆续到来。会议开始之后，按照流程是各个队伍轮流进行常规发言，互相汇报这两年来各国的一些情况。随着各国国门打开，世界逐渐连成一体，这种妖魔偶尔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并不少见，交流大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的。冬至扫了一眼，发现昨天受伤的法国人乔治，还有刚才挑衅他们的英国红发女格雷斯都不见了，前者应该正在养伤治疗，如无意外可能连竞技环节也参与不了了，后者则应该是被强制留在了酒店里了。这样其实最好，冬至他们是来参加交流竞技的，半点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关人士身上。发言稿都是事先写好的，轮到冬至他们时，冬至直接照着稿子念完就好了，其他人也不例外。往年的会议交流都没什么意外发生，无非大家聊聊天吵吵嘴，有在交流中成为朋友的，也有吵着吵着在竞技中拔刀相向按下黑手的。修行者的能力比普通人强，却未必有着超越凌驾普通人的心性，求胜好强的欲望普通人有，修行者也许还更加强烈。中国这边发言以冬至和刘清波为主，他们本来已经做好了跟英国人大吵一架的准备，毕竟英国团队中的格雷斯对他们恨之入骨，跟他一个团队的人肯定也看他们不顺眼。但出乎意料，有怀特在，英国团一派风平浪静，和气生财，半点也看不出之前格雷斯对中国人的仇恨。反倒是法国团队以团长盖兰为首，跟斗鸡似的，但凡冬至跟刘清波说点什么，他们总要跳出来反对，冷嘲热讽几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看冬至等人不顺眼似的。就在冬至提到天魔幻影分身的时候，法国团的一个人又冒出来质疑， 既然是传说中的欲望魔王波贝叶，即使一个分身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产出？我严重怀疑你们在夸大其词。 刘清波一点面子也不肯给，直接就回怼： 你爱信就信，不信拉倒。还有你们的团长是一个靠在监护局当副局长的哥哥才能混上交流团团长的人，这样的团长所带领的一群人，大家能指望从你们嘴里得到什么可靠的消息？ 这个情报还是艾文提供的，可见唯恐天下不乱这种心理实在是所有人类共同，不分种族。团长盖兰脸色一变： 我能够当上团长是因为我能力出众，与我家人任什么职务无关。 哦，是吗？那你问问你的每一个团员，他们是否相信？就算他们相信，在座的人相信吗？ 不如我们来讨论一下昨天的恶作剧吧。听说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两个团队的人受害，是吗？ 每一届的交流大会本来就有欢迎仪式，这种玩笑很常见，是你们这群乡巴佬少见多怪。再说你已经严重伤害了我们的同伴，还想怎么样？ 没怎么样，我觉得我还可以把你送去医院跟他作伴，你觉得怎么样？ 你。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